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嗨，各位好，欢迎来到982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涵。那从今天开始哈，我们王牌节目呢将会对燃烧吧982大赛中的几位优胜的选手进行一一的访谈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些选手背后的故事，还有他们的小趣闻小趣事儿。今天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非常的优秀，是一位情感导师，让我们掌声有请于静成。给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叫于静成。 哇塞，这声音好低沉，好撩人。那静成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目前来做的是一个广告的行业。 嗯，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从事这个播音工作？因为我看到你的这个履历表中，好像本科学的不是跟播音相关的这个专业啊。 这么说的话确实不是，但是我从北京来到北京以后吧，就才慢慢的接触到这个播音这一块，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其实静成，咱们从这个982这个大赛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了啊。那这2个月的时间，虽然说是两个月吧，已经是从2017年跨到了2018年。那这2个月你都在忙什么？ 因为2017年是我的本命年，所以说这一年相当于是一个浮萍一样，一直都挺坎坷的吧，可以这么说， 到处飘荡是吧？ 对对。然后这2个月的时间，我主要是在找一些工作，相关于电台呀，或者是情感主播这一块，然后会看这些机会。虽然说以前没有特别专业的这个受过训练，但是我觉得从天赋来讲，应该不次于那些这个专业性的人。 非常有自信，很好。 因为大家都这么说。 挺好的。那就是说一直在情感主播这条道路上寻找出口，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这么说吧。 那为什么会选择是情感主播呢？因为我看你的这个本科的专业好像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是另外一个专业啊。为什么最终会选择情感主播这条路？ 因为其实选择这个专业，电子信息工程这个，并不是我想的，是 从小一直很听话，然后听着家里的就去学了这个专业。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工作可能在于以后毕业了会工作比较好找，然后大多数都是家长都会这么想。 嗯，没错没错。 嗯，但我其实更想学的是金融理财这一块。 嗯 嗯，当我到了大学以后，为了更好的去学习这个专业，我也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学。但是发现这个东西真的不太适合我，也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就有点后悔了。 其实也还好。 比如说我又回去想学金融啊理财这一块。但是当我在纠结的过程中啊，我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是你真正所喜欢的，也就是说经历会让你知道你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其实你最喜欢的还是 播音。对。 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到播音，接触到这个主播这个行业的呢？ 这个说的可能就有点远了。因为我大学是在辽宁省上的。但是当我真正接触到播音啊，其实是在北京。有这么一个机会。当时我是在北京来看我的亲戚。然后来到了北京，然后参加了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是我从网上看到的。还挺新潮的，叫这个什么什么情感的联盟，当然我就不细说了这个名字。 不要打广告了。 对。当我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说话呀或者是各方面举手投足啊都非常有礼貌的一个人。 啊，就是他这一点很吸引你是吗？ 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让我看起来很舒服。我想让别人看到我同样也会这么舒服。 啊，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 所以我就有了这么一个机会。 就是说你通过一个培训机构开始接触到播音，接触到主持。 对。 啊，那从这个班结束之后你又是从事了什么工作呢？ 这个活动结束以后，我跟这个跟这个领导啊，可以说是领导吧，然后去沟通了一下，然后想在他这上班看他招不招人。他说不招人，但是之后呢在北京会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招一些导师。当然我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心态啊，虽然没有经验，我就来到这儿了。然后来他觉得我不太合适，然后我就央求他，我说能不能给我一份工作。他说好啊，那你来做客服吧。 客服，从客服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主播。哎，这条路其实还蛮漫长的，好励志啊。 因为从互联网行业它的门槛就是客服，然后是运营啊，然后再到了解公司的产品以后，然后才能够继续往上走。对。 那其实从这个情感导师之后你还从事过其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这个直播经纪人、主播运营啊这样一些工作。那又是什么契机开始让你从主播台走下来开始做经纪人了呢？ 因为当时工作压力也特别大，每天都很晚睡，然后家里也说啊你应该早点睡啊，总督促你，然后也觉得这工作不知道未来发展的方向在哪儿，有瓶颈嘛。然后后来就想做一个这个，当时直播也很火爆，就能看到真人的那种。就想着啊，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女生啊，而且说话也很好听，然后让用户看得到会觉得更真实。然后想把关于情感的这方面更多的是让他们传播出去，然后能更帮助更多的人。这是当时我决定要换到这个运营的这一块工作 的一个原因，对吗？ 对。 可是你换过来之后发现跟当初你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不太一样。因为主播呀都是为了很多，其实大家看的都是光鲜亮丽的，那背后其实也很辛苦，而且他们更多的并不是想以帮助的这个身份去，更多的是想成名啊，或者是这个赚钱啊。找到那个道相同还相为谋的人真的特别难得。对。至于有什么不同点，其实还跟我想象中蛮差距蛮大的。 就比如说、嗯、我心目中的主播应该是很漂亮的、 嗯、 然后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发现跟他们对接接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一般人通过一个软件将他们变得很这个花枝招展也好啊，或者是更好看、 嗯、所以没有打到你的眼球是吗？ 嗯， 看来你是一个颜值控哦。 我以为跟他们处的关系很好会很容易嘛，因为我经常跟他们对接，但其实他们太功利化了，太物质了，而且不能将我很喜欢的这个情感行业继续做下去吧，就是说没有长进，我觉得是这样。 那后来你又从这个直播的经纪人啊开始转战到推广这个网络红人的工作，其实从工种上来看这两个工作是有点类似的，有点关联的，那又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什么样的机会啊让你开始转战到网络红人的推广工作中来呢？ 因为这个运营方面呢接触的东西会更多，我觉得这样会更磨练一个人，而且我觉得我能把这份工作做得更好。 他的工作性质其实相较于之前的经纪人来说是更全面吗？还是 就涉及的东西会更多，比如说你要给他做这个包装啊，做营销啊，包括给他这个做整体的一个改造啊，这都是对 啊。那也就是说从之前比较单一项单一化啊，然后开始更综合，对吧？ 对，更全面。 对，好，那刚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交谈当中啊，我听静程声音非常的好啊，相信听众朋友们也关注到这一点了。我想替所有的朋友们来跟你提个问题吧，就是你的声音这么好，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有声音魅力的呢？ 声音魅力，这个可能要从我当这个情感导师的时候，因为有学员会说过，这是一开始有一个小点吧。 那从他们转告之前，你自己有没有这种对于自己声音的一个认知呢？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以前没有任何的跟播音有关的接触。 那比如说我哈，因为你像我的话，小的时候，比如说老师要念这个朗诵课文，我就是那个特别主动的。其实当时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声音好坏到底是什么。后来就是在朗诵课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我知道啊，原来这就是好，那就是不好啊，原来这就是声音很好啊，原来我也可以这么来朗读。好，上半时段的节目呢暂时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那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广告的时间，一会儿见。 最辛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最智慧的笑容，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就是热闹繁华，但是冷漠。也许是从小成长环境的不同，总感觉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缺少些什么，这也是我为什么做这个情感电台的原因之一。在这三年中，我有一段特殊的职业经历，情感导师。正是这段职业经历让我接触到不计其数的情感孤独患者，他们在情感中迷茫彷徨，有时听着听着他们的故事，我仿佛也回想起了自己那几段不了了之的经历。因为曾经深受情感折磨，又恰逢生活不如意的时期，迫使我不断思考，终于受生活所颠簸，走出情感的泥潭。而现在我想为你做的就是听你，懂你，帮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我们啊，九八二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我是主持人一涵啊，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于敬诚。 嗨，大家好。 那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这个比赛啊，聊到了啊为什么会从事播音。那其实你在整个的这条道路上面，我看你的履历啊，工作其实还蛮忙的。 嗯，现在还真的是很忙。 那在不太忙的时候，你一般都会选择做一点什么呢？有没有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兴趣啊、领域啊？ 还真有，比如说，摄影啊，或者是滑板。再一个就是，在家打打游戏，基本上这样子。 哇，你这个跨度好大呀，动静皆宜啊！哎，我看到你很喜欢摄影，对吧？ 对。 当时你是怎么喜欢上摄影的呢？ 还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因为我自己以前其实不是特别愿意说话。喜欢用一些图片呢，或者是画画啊，来表达自己感情。我觉得这样可能这个每个人看的意义都不一样，我觉得非常的神奇。而且在我上这个情感机构上班的时候，会学一些摄影这方面的东西，而且会有人说啊，你拍的还不错，所以奠定了我比较说想要去深入了解摄影这块的东西。对。 那除了摄影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兴趣啊，用来打发你业余的时间呢？ 有，就是多去参加一些会议活动，然后多让身边自己多很多资源，然后可以有更好的机会。其实说白了还是为了以后有更多机会去赚钱嘛。 那因为我关注过你当时参加比赛时候的一个这个小短片小视频啊，我看你拍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的这个基调非常的忧郁啊，有一点忧郁王子的这个气质。你是生活中就这样吗？还是这个节目的需要？ 不是，是生活中本身也是比较低调吧，就不想让大家，就比如说我在人群中走，我不想让大家第一个看出就是我。我希望我喜欢的状态是我在一个非常闹的地方，然后我很安静的待在那儿。 看来真的是有一种这个忧郁王子的气质啊，不愧是情感主播。好，那对2018年你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吗？ 对于新年的一个愿望，我希望是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多关于情感上的这些用户啊，能够知道我，然后想来找我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也对自己这个情感的领域有一个更好的平台，更好的机会去做自己这个非常想做的事情吧。 看来是个很宏大的目标啊，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情感主播未来一年的这个情感收获啊。那刚刚在广告的时候呢，啊，敬诚跟我这个打赌啊，然后他输了，他需要表演一个节目，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敬诚，让他给我们来一段歌吗？ 行吧。 好，唱一首歌，我们先欢迎一下吧。 没有伴奏吗？ 一般唱得好的都不需要伴奏。 好吧，那我就简单唱一句。 好， 各位这个抱紧手里的小孩儿。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就这样吧。 哇塞，不愧是情感主播啊，这个声音唱歌都这么撩人，真的是啊，好棒。好，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最后让我们有请这个敬诚为我们节目来做一段他的真情告白吧。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其实还挺开心的，然后也能袒露自己的心声，然后也很感谢在座的这些听众啊，听我叨叨了这么久。首先呢想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啊，不管是这个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啊都健康的成长。同样也祝我们的这个王牌对王牌的节目然后越办越好，希望会有更多的有实力的选手然后能够在这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 好，非常感谢今天靖城的光临啊，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咯，下期再见，我是一涵，拜拜。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最鲜辣的提问，最坦诚的回答，欢迎来到青春联盟之王牌对王牌，用心访谈，用情记录。 今晚的主题叫愿有人带你看尽世间繁华，陪你颠沛流离。我们都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会忘记出发的原因。有的时候我觉得生活糟糕的难以继续，但又不得不佩服人们的忍耐力。无论今天多么痛苦难熬，明天都会如约而至。所谓的信念就是无论今天多么彷徨迷茫，最终我都要过上我想要的生活。愿有人带你看尽世间繁华，陪你颠沛流离，一起走到那天，走到你一生那一次发光的那天。有的时候你需要真的颠沛流离，那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不易与艰辛，那不是一种自暴自弃，那是一种逐渐成长而得到的心平气和。你需要被伤害，被拒绝，才能变得更坚强，更珍惜现在所得到的一切。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不在于你跌倒过多少次，而在于你重新站起来来过多少次。生活没那么多原因，也许几年后你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的改变，来源你看似不经意的小事。等到那时候，其实梦想已经握在你的手中了，实现不实现它都那样了，因为你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自己。就算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就算最后我也只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我，我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努力过。更何况我真的能感觉到有这么多人跟我在一起，为了各自的梦想努力着。有一位资深电影评论人曾说过，我们的人生追求的不是金钱与名利，而是追求的过程中千帆驶过与内心平和。伯纳德哈斯豪夫医生也说过，如果我在一个孤岛上，那么我要适应一个人的生活。他说，我必须要接受自己，我的缺点和我的全部。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缺点，他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然而我们必须要适应他们。然而我选择我的朋友，我很高兴选择了你。每个人的人生就像一场很长的人行道，有的很整洁，

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传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愉快的歌声带给我们愉快的心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李杰。2018年入冬了，记得回家吃顿家乡饭。记得之前看一篇博主写，在签售会上有人问什么时候会想离开北京，他的回答是回到老家，被爸妈像小公主一样呵护，这种最柔软的时候。或许这就是在外地工作和上学的辛酸吧。虽然我们远在外地，但父母对我们的关心一点都没少。他们微信打字特别慢，但每一句几乎都是注意安全，多吃热饭，吃好穿暖。如果元旦没回家，记得给父母打个电话，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是他们最大的牵挂。 默默忍受着许多烦恼，为了生活梦想在奔跑，那一些无形的压力在围绕，不轻易让人知道，在别人眼里那么渺小，在家人心里无价之宝。想起了一家人相处多热闹，这感觉多么重要。城市的喧嚣，想家的苦恼，就双手不了躲不掉。孤单的煎熬，让人想回到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怀抱，家的怀抱。看家人温馨的微笑，下沉重的背包，被爱的感觉多么美好，家的味道。一家人幸福的符号，嘘寒问暖的念叨， 下沉重的背包，能被爱围绕，多么美好家的味道，一家人幸福的符号，绚烂温暖的念叨，光生小雨也是爱的味道。 2018年，天凉了，想和你吃火锅，聊聊天。亲情的重量带给了我们温暖，而友情的轻松让我们更加舒适。曾经的你们一起伴着夕阳骑单车回家，第二天抄同一份作业，周末去文具店买同款的笔记本。现在的你们身处不同的城市，有了不同的际遇，有人北上广创业，有人出国留学，有人结婚生子，彼此间未知的越来越多，回忆的越来越少。陌生的隔阂使得本不平凡的电话匆匆作罢，大多数友情都是这样消失，但总有一些友情会留下来，从来都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样的朋友有一二也就足够。人生再怎么高贵华丽，你我不过是夏夜路崖边对柯马小的玩伴。最近过得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吃个火锅，唱个歌？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等等。 2018年这个元旦下雪了，想飞到一个城市拥抱你。纯净浪漫，大雪纷飞，正是个恋爱的季节。炸鸡配啤酒，而我更配你。天冷了，需要寄个拥抱，需要驱逐孤独，需要听到你爱我。想必很多异地恋的情侣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你累死累活的从实验室回来，还被对方埋怨为什么今天的约会又迟到。你既想听听他说身边遇到的新鲜的人和事，却又害怕他过得太丰富，遇到比你更优秀的异性。没人喜欢异地恋，还不是因为喜欢你。越遥远的距离，便越想靠近你，想偎依在你的怀抱里，看满天烟花飞舞，对你说新年快乐。爸爸妈妈，发小闺蜜，未来伴侣，今天是2018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想和你们在一起。 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新鲜试听，音乐不断，好歌不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音乐新试听，我是主播主黎。高中的时候读到过一首诗，智利诗人聂鲁达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经消失了一样。那个年纪天生浪漫，这样的句子也就不小心被印在了脑子里。寂静的不被想起的喜欢，不需要让你如何会意，只要在冬天漫长的日子里慢慢品味就可以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张悬的《喜欢》。 好好的和谁牵手，那寂寞有些许不同，我跳着留下没说，